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？9月8日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，暖心呈现。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。9月8日，听桃李芬芳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小山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抽着开着花匣子儿，小天自有他的乐趣儿。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10:30啊，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啊，狄仁杰坐中间，元芳他站旁边，狗头是眼，眼珠子乱转，狄仁杰狄神当地的经典啊，烦心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 算到今天，狄仁杰已经3天没出门了，每天与元芳、小乔研究、分析、探讨为什么要这样。原来汉阳县出了件大事，真正的大事。 现在情况已经比较清楚了，芳啊，你来给大家总结一下。 根据这个上级下发的文件呢，一伙文物贩子即将在咱们汉阳县进行交易了。现在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个如下啊。首先他们交易的地点就是在十字街锦西头的龙凤茶楼，交易时间呢是这个月的18号，从现在算还有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还有2天啊。他们在本县的接头人是一个叫秋香的，而他们要交易的东西呢，就是传世名画顾什么之那个 顾恺之的洛神赋图。 好，方已经讲得很清晰了啊，你要是再加强一下文化学习就更好了。 多谢大人夸奖。那个大人啊，这个案子可比咱们平时办的案子容易多了。 哦，何以见得呀？ 您看啊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起因、经过、结果六要素齐全，到时候咱们抓人就赢了。 方啊，你还真是单纯的可爱啊。 哎，你是在夸我不？ 我自己体会一会儿啊。说正事，这次的案子不但不简单，恐怕要比找线索抓人更困难了。这次的案子涉及的那幅洛神赋图是顾恺之原作，后世临摹的版本估计都已经估价过亿了，这原作的价值更是不可估量。可是这洛神赋图非常宏大，又很是脆弱，保存和运输都十分困难， 在这些文物贩子交易的过程之中，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你我砸锅卖铁也赔不起啊。 哎呀，那咱们怎么抓人呢？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集中在本县的这个接头人秋香的身上，画在秋香的手里，只要咱们赶在文物贩子之前找到秋香，就能探知这幅画的下落。先把画掌握在咱们的手里，别的就都好办了。 说的容易，要找秋香真好比大海捞针呐、啊！就说一个名字，连这位秋香是老是少，是高是矮，是胖是瘦都不知道，到哪儿去找啊？哎，要说还是元芳老练，他很快就想到了一个秋香这个名字最有可能出现的场所。 哟，这位大爷，您来了，有客里边请。我们美凤楼的姑娘可是全汉阳县最好的了。 你什么？我是来找人的，找人的啊。 熟识的姑娘啊，你叫什么呀？ 这个啊，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叫叫秋香的呀？ 秋香有啊。哎呦，这位大爷，要说您真是有品位，秋香姑娘在我们这儿那可是红牌，那是琴棋书画、吹打弹拉、说学逗唱、声台形表，哎，无所不能啊。 这么大能耐怎么不去播广播剧呢？哎，等会儿，他还懂琴棋书画。 那是啊。 叫上来我看看。 叫出来 啊。 大爷，看着您是个走南闯北的，怎么一说话还是个主人啊？ 你什么 、没别的意思，我是说啊，咱们这种地方的姑娘可不是说叫就叫得出来的，先交坛子钱。 哎呀，元芳看来是真没来过这种地方，什么都不懂。这盘子钱啊，是过去风化场所勾栏院的规矩，一进门甭管见没见着姑娘，您得先交钱。这大概呢也就是给点碎银子或者几十几百文铜钱，也看恩客的财力和心气儿。这个钱啊往老鸨托的这个盘子里边一扔，当啷一响，就算是您买了门票了，这样才能往下聊。所以这个钱啊叫盘子钱。 这位爷，您不是想见秋香吗？您把盘子钱赏下来，我就给您叫他。 我哎， 得嘞，秋香姑娘下楼了。 随着老鸨一声喊，一个妩媚动人的姑娘缓缓走来。 哎呀，哥，哥，你怎么老站着啊？ 你就是秋香啊？ 可不是的嘛，哥。哎呦，听说你特意点的我。 你还懂琴棋书画呢？ 哎呦喂，哥，看你虎的像个武夫，没想到你还对这种文雅知识感兴趣哈、 啊。这个《洛神赋图》你听说过吗？ 啥玩意儿？ 与此同时，狄仁杰改换妆容，来到了这次案件涉及到的接头场所——龙凤茶楼。上得楼来，狄仁杰找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，环顾四周。这龙凤茶楼十分宽敞，茶楼的墙壁上挂着不少名人字画的复制品，凭窗而望，滚滚长江尽收眼底，一阵江风吹来，甚是惬意。就在此时，一个瘦瘦小小的伙计走了过来。 客官，喝点什么茶呀？ 给我来一壶铁观音吧。 嘿，客官真会点。我们龙凤茶楼这铁观音号称七泡有余香啊，清香雅韵，回味悠长，一看您就是个饱学之士，铁观音最适合您这种人了。 伙计只能说呀，怎么称呼？ 剑行戴，叫戴二，有外号叫画眉戴二。 这个画眉戴二怎么讲呢？ 就是我能少啊，山南海北天上地下， 上到量子物理，下到快男超女，没我戴二不知道。我陪您聊会儿。 哎，不用啊。你先忙你的去吧，我自己坐一会儿啊。 哎，得嘞，有事您喊我啊。 打发走了戴二，狄仁杰留心听着茶楼上茶客们的闲谈，也无非就是些村言村语、道听途说。狄仁杰不由得纳闷，倒卖古画这种勾当为何会挑选这么一个嘈杂的场所进行呢？就在此时，一位茶客的话传到了狄仁杰的耳朵里。 你看你看，你们又不信，这怪道秋香啊，它有原则，每票买卖只跟买家见一次面，就是交易的时候。在此之前呢，你就是大罗神仙也见不到他人。 哦哟，这官府就抓不住他？ 抓呀，怎么不抓呀？可是人家秋香的心理素质好，任凭你怎么审怎么问，绝对是露不出半点马脚。而且呀，他跟一般的贼那不一样，这怪盗秋香从来是不躲不藏，人家就那么大大方方的招摇过市。因为呀，人家对自己的手段有信心，那就是官府抓到他也拿不着证据。 他就这么大胆子？ 哎，有那么句话吗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，人家把这句话都给吃透了。 哎呦，不愧你老人家叫狗头里啊，果然有狗头，什么内幕都能刨出来啊。 这几句话听得狄仁杰如同醍醐灌顶，恍然大悟，连忙结算了茶钱，起身回了衙门。 乔妹啊，乔妹，快快快快快快！ 啊，怎么啦？你这么兴奋？秋香抓住啦？ 还没有，但是快了。嗯，你赶快叫个人把元芳找回来。 我去哪儿找啊？ 美凤楼。 什么？那个地方不是勾栏院吗？这二货放怎么能去那种地方啊？ 哎呀，这不是为了查案吗？那你快叫人去，快。 哦。 多亏狄仁杰叫人来找元芳了，要不然这后果真是，哎呀，真是想起来就让人嫉妒啊！ 哎，姑娘，你别这样，这不好，这个。 我的乖了，大哥，你怎么那么害羞吧？ 我是问你话的。 话？什么话啊？ 不是你听我说啊，我是说，哎呀哥，你娘亲啊，你咋还脱了呢？ 就在元芳捂着眼睛问话之际，外面传来的喊声打断了秋香与元芳的纠缠。 李队长，大人找你了。 别提，这事不能提李队长，这事你别提李队长。 李队长， 说了别提李队长。 大人让你赶快回去，还说什 么？知道了，你留在这儿啊。留在美凤楼监视 这个秋香，不要让他离开，我回去见大人。 是。 安排好了美凤楼的事儿，元芳一溜烟回到了县衙。 大人，我回来了。 哟，二货方啊，还是挺高兴吧？ 说啥呢？都是为工作吗？ 美凤楼安排好了？ 安排好了，明晚交易之前，秋香就别想离开美凤楼半步。 这个秋香是一个难缠的角色，她根本就不在乎暴露身份，也不在乎跟咱们正面交锋，这证明她有十足的把握能把这个古画给交易出去。下面我说一说计划啊。 转眼到了第二天，在狄仁杰的周密安排下，抓捕古董贩子的大网已经张开。 这样行吗？ 什么行不行？告诉你吧，这帮文物贩子很有可能他也没见过秋香，是吧？这样呢，你就假扮秋香去跟他们接头。哎，我呢跟大人带人埋伏在周围，等他们一出现呢，一举擒获呀。 可是这样不是还是得不到古画的下落吗？ 哎呀，咱们现在不是已经控制秋香了吗？哎，咱们再抓住那帮文物贩子，两头的犯罪嫌疑人都在咱们手里，起码可以保证暂时那个古画很安全，对不对？他们哪没时间处理，咱们呢就有时间慢慢审问，肯定能找到古画的下落。 行，那我就再信迪迪一次。 当天晚上终于到了交易的时间， 狄仁杰和元芳带领十余名衙役埋伏在了龙凤茶楼附近的预定地点，而小乔只身一人来到了龙凤茶楼后门，等待文物贩子来与他接头。 怎么还不来呀？ 耐心点儿，蹲守就要有蹲守的样子，你再蹲低点。 就在此时，十字街的远处走来了一伙人，他们笔直地走向龙凤茶楼。狄仁杰、元芳和小乔都紧张起来了。这伙人越走越近，马上就要接近埋伏圈了。小乔故作镇定，不动声色地站在原地等待。这伙人远远的刚看到小乔的身影就停住了脚步，交头接耳一番之后转身就走。此时距离埋伏圈尚远，就算追也是来不及了。 大人，我去追。 哎，别动。 是不是小乔露馅了？ 不可能，距离那么远，他们顶多看个大概齐，分辨个男女，绝不可能看清是谁的。 呀，迪迪，他们跑了，这个怎么办啊？ 你怎么过来了？ 呀，人都跑了，我还跟那儿傻站着干嘛？ 三人正在商量对策，突然，眼前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：龙凤茶楼的伙计画眉带二，从茶楼后门走了出来，表情镇定从容。来到街上，戴二向远处望去，见街上没有半个人影，似乎有些疑惑的样子。 快，方啊，抓住那个人！ 抓谁呀？ 哎呀，就是那小子，他是秋香。 啊？什么？ 狄仁杰当机立断，下令把戴二抓回了县衙，一行人也回到了大堂上。 戴二， 大人， 你抬头看看。认得本官吗？ 哎呦，大人，您抬举小的了。小的就是茶楼伙计，一天虽说见人不少，这些年也算阅人无数，可像大人这样的贵人，小人怎么会认识呢？ 嘿嘿嘿，画眉戴二。 哎，大人，您怎么知道我这外号啊？ 我还知道你的另一个外号呢，秋香。 什么呀，我可不叫这名。 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最安全，你还真是把这句话吃透了呀。秋香怎么说也应该是一个女人的名字，一开始我们就被误导了，你故意给自己起这么个名就是为了掩人耳目。你名声在外，江湖黑道上的朋友虽说知道秋香是个男的，但真正见过你的人也不多，所以你才敢如此的明目张胆招摇过市。 哎，大人，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。 今天那伙文物贩子从那么老远的距离就发现了不对，那个距离他们不可能看清楚接头人的面目，其实就是发现小乔是个女人，这是我唯一忽略的一点啊。秋香，你好聪明啊。 哎，大人，您可是父母官，说话讲证据，您凭什么认定我跟那个文物有关系？ 还是那句话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，敢如此铤而走险，本官也不得不佩服你。不过只要理解了那句话，对付你也不难。一开始我就奇怪，这龙凤茶楼无论如何都不适合做交易场所，选在这里正是因为你对这个地方最熟悉，对你来说最有安全感，所以你藏匿古画也一定利用了这个道理。 对了，龙凤茶楼里挂了好多仿制的名人字画呢。 这其中恐怕有一幅不是仿制的吧。 你 乔妹， 嗯， 带几个人去龙凤茶楼把洛神赋图拿过来。 是。 小乔带人去了龙凤茶楼，时间不长，带着一卷长长的画轴回来了。真没想到啊，这传世名作《洛神赋图》竟然就被当成仿制品，大模大样的挂在龙凤茶楼里。 狄仁杰，我跟你没完！你把画还给我，还给我！ 哎，找到这幅画，这个案子也可以结了吧？ 画既然找到了，那么你究竟是戴二还是秋香就不重要了。我奉劝你一句， 即使你觉得某种做法帮助你成功了10000次，在第10001次的时候，它也可能失灵。而只要失灵这一次，你前面10000次的努力就全都化为泡影了，因为你做的事情本身就是错的。 哎，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！这么狡猾的罪犯，可能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有人会跟他一样悟出他奉为真理的那句话，这可真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啊。 广播喜剧狄仁杰段新编，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诸葛小贝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左左、诸葛小贝、朱蓉蓉、阿硕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冬天的黄连小肚里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呐、啊。 爹，来客了。 锅里搅一搅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打成二傻子啊。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心下长的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鼓掌。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逆着壮看少年郎。 人间啊郎， 哎，郎儿一根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逆着壮看少年郎。郎啊郎啊，郎儿一根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小肚里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、啊、 是怎么样 一嚼一嚼 我不吃解药， 没用得着，小乔已经做饭去了。 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心下长的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男儿也是条好汉、啊、 你吃吧，真香啊！ 香、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逆着壮看少年郎。郎啊郎啊，郎儿一根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、啊。 菊花点穴手。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逆着壮看少年郎。郎啊郎。为你下厨房啊！ 哎，我说，你点了他的穴，他还怎么吃东西啊？ 啊，我帮你把他嘴掰开。 这个老辛苦卖的东西呀、啊！ 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逆着壮看少年郎。郎啊郎啊，郎儿一根郎啊。好汉为你下厨房啊，郎啊郎啊，郎儿一个郎啊，吃完赶快上茅 为洞房啊。 是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，7月31日起，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，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剧《满城烟花》，由陈涛作词，王贝作曲，毛阿敏、张杰演唱。 雪花纷纷来将世界亲吻，雪落无声轻叩每一扇门，灯火满城今夜心愿还有多久的星辰。 每当烟花推动时间年轮，我听回声心却肆意狂奔，有些怀念